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天气晴朗，适合大伙出行和户外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速路的返京流量上升非常的明显，京藏高速的康庄收费站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大广高速的天宫苑路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京城高速的黄岗路段进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今天是10月7号了，十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呢？每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都会跟您说一个跟十一健康有关的小贴士，还会为大家介绍一个跟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有关的健康知识。让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十一健康第一下。妈，您可记得把弹力袜穿上，要不然坐飞机10个小时，您的静脉曲张腿可受不了。 爸，您的高血压的药都带好了吗？一早一晚可别忘了吃啊。 老公，把你和儿子的运动鞋都找出来，明天咱们爬山，这鞋不合适可容易伤膝盖啊。 十一来了，出游来了，为了健康出游，您都做好准备了吗？健康出游大学问，生活叮嘱小贴士，健康加油站十一特别节目，十一健康叮一下，祝您出游顺利，平安归来哟。 扭伤后你会选用红花油还是冰敷呢？在中国，如果出现了关节的扭伤，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外涂红花油消肿。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因为在关节损伤72小时之内正是出血期，而红花油属于活血化瘀药，有促进出血的作用，会导致关节内出血加重，增加关节肿胀程度。所以在损伤初期，我们应该选择的是冰敷。道理也很简单，热胀冷缩嘛。冰敷可以迅速收缩血管，减少出血，预防和治疗肿胀。同时，很多患者在冰敷完都会感觉受伤的部位疼痛减轻，这是因为冰敷还能降低痛觉神经的传导速度，从而达到间接止疼的作用。所以对于很多运动损伤骨科术后康复的患者来说，冰敷是一种最绿色的物理治疗方式。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在不知道该热敷还是冰敷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多倾向于冰敷，因为热敷可能会敷错，但是冰敷不会。只要冰敷的方法正确，运用得当，可以给你带来比一般药物还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很多朋友会问， 冰敷该怎么敷，应该敷多久，会敷坏吗？今天美德瑞关节之家就来告诉大家一些关于冰敷的注意事项。首先是冰敷时间，以15至20分钟为宜，不能超过20分钟。为什么说不能超过20分钟呢？因为冰敷的目的是使受伤部位的毛细血管收缩，血管通透性降低，减少渗出，从而减轻肿胀。但科学研究表明，在15至20分钟内，这个时间刚好将温度传导到组织位置，而超过20分钟之后，交感神经兴奋会反射性的致血管扩张，反而失去了一部分冰敷的初衷，毛细血管会扩张，渗出增多，反而加重症状。如果这个道理您不理解，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冰天雪地里，我们的双手被冻久了，是不是反而会冻红？其实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冰敷的时间非常重要。其次是关于冰敷的时机，世界上最好的治疗就是在最恰当的时间给予最恰当的治疗方式，冰敷也是如此。如果发生运动损伤或急性软组织损伤，冰敷的时机是越快越好，最好是立刻马上就冰敷。这个时候越早冰敷，越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组织的创伤，减少炎性的渗出。如果是骨科手术的患者，在进行完康复之后应该立刻冰敷，而不是在康复锻炼之前冰敷。另外，关于冰敷的频率需要注意的是，在受伤的24小时之内，一般间隔2至3小时冰敷一次，如果损伤严重，可以间隔1至2小时就冰敷一次。24小时之后可以减少频率，频率的多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用自己的手背去感受受伤部位的表面温度，和健康的一侧肢体对比，如果感觉受伤部位比健康一侧的温度高，那就提示需要及时冰敷。如果觉得两侧差不多，或者比另外一侧温度低，那就可以少冰或者不冰。冰敷的方式有很多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进行选择。第一种是用自制冰袋，这是比较简单实用的一种方式。用一个塑料袋装上1:1的碎冰和水，制成冰水混合物，然后将袋子里面的空气排出，把袋子口扎紧，这样既能让冰袋长时间保持在0度，又能让冰袋和皮肤大面积贴合，冰敷效果很好。第二是用冰敷绷带，这是一种创新性的冷敷弹力绷带，通过快速挥发作用，使得被缠绕的肢体皮肤及皮下组织温度迅速降低，有效地缓解了疼痛、肿胀、炎症、运动损伤和加快术后康复。与冰袋相比，它更易于携带，简单易用，清洁环保，可以重复使用，当然也没有那么麻烦。还有一种呢，是化学冰袋，这是一种化学物质制成的一次性使用冰袋，需要时将冰袋捏碎，冰袋马上就会产生冰敷的效果，但是这个冰袋使用的时间比较短，多用于应急使用。好的，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助力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三减三健，说的就是啊，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为了不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三减三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的相关内容吧。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骨骼，你的腰还好吗？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出现了腰肌劳损、腰部疼痛，甚至腰椎间盘突出等腰椎疾病。据统计，我国腰椎病患者已经突破2亿人，发病率仅次于感冒。为何腰椎病会如此高发？怎样才能有效预防腰椎病？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呢？节目邀请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为何腰椎病偏偏找上你。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腰哈。我发现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的朋友，经常说哎呦自己腰疼，然后呢一检查发现这个腰真的已经患上病了的朋友特别多。 是的，其实呢对于现在国人来讲，腰椎的疾病已经很多了，而且发病率仅次于感冒， 种类也是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 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 对，而且举这个例子，感冒呢也非常非常的好。 嗯， 为什么呢？因为感冒是个常见病，另外一方面呢，感冒呢它可以反复的，比如说这次好了，下次又发作了。其实腰椎的疾病也是这样， 就是它也是一个可以反复发生这样的一个会反复的疾病。 是的，无论是通过是年轻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来讲，对这种腰椎的疾病往往都会有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这次我去找这个孙主任看病，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好像彻底好了，但是也有可能在一个不经意间他又卷土重来，是吗？ 是的。 所以你看看哈，这腰椎病现在高发，如此高发，就像跟这个感冒的发生概率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高发概率。另外就是它反反复复卷土重来。 是的，而且呢据这个文献的报道，我们这种腰部的这种疼痛，腰部的这种疾病最常见的是在40岁到80岁的人群。当然目前来讲有这个年纪变轻的这个趋势。而且我们人群中80%的人在这一生中都会有过这种腰痛的这种经历。 就是腰痛它已经变成一个特别常见的症状了，就跟我们经常说头痛的感觉似的。 是的， 就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症状。那在这里呢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伙，虽然它是一个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但是一旦腰痛真的来袭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如果说一个腰痛的症状我们不引起重视，有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如果腰痛，当然这个腰痛的情况往往分为几个原因。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对。另外呢，也可以把这个我们叫下腰痛。下腰痛的原因呢，可以分为机械性的和这种非机械性的。当然，我们通常来认为，机械性的这种下腰痛，机械性的腰痛会占绝大多数。90%都是因为机械性的，那它的原因很多，它的表现很多，所以呢，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这个得大白话一点，机械性的下腰痛指的是什么？是我弯腰去干点什么的吗？ 这是其中一种，包括外伤，包括这种长期的坐，包括劳损，这都属于机械性的。那非机械性的，比如说我们认为就是炎性反应，比如说长了些什么东西，这就是非机械性的。 所以如果不是由于某种其他的疾病导致的，那它通常都是所谓的机械性的下腰痛哈。 是的。 好嘞，看来这个腰疼它真的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件事儿，因为呢真的是可轻可重。 没错。 有一些人的这个症状哈，之前几年听说是腰疼，过两年就发现这个人已经彻底瘫在床上了。 当然他这个腰痛那肯定是因为是我们叫病理性的原因。比如说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或者长一些东西，这种情况引起的这种疼痛，可能如果你不及时就医的话，如果有发展可能就会引起很严重的问题。当然通常年轻人来讲，他的这种疼痛往往不是这些因素所引起的，是和劳损有相关的。所以呢相对来讲他的这种疼痛一般来讲是不会引起这种瘫痪的。 但是呢说到这个题目哈，今天我们就是说为何腰椎病偏偏找上你，这里边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是的。 比如说40岁的人患上腰椎病他可能是有一些原因，80岁的人这腰疼可能又是有这个年龄段的原因哈。那腰椎病通常他这个患病人群他比较青睐于谁？ 其实刚才所说到了，我们人群中有80%的人都会这一生中有过腰部的疼痛，但是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他的这种腰部的疼痛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那像一般来讲，像我们可能年轻人或40多岁人来讲，因为你长期的久坐，可能腰肌劳损，我们医生叫肌肉筋膜炎的可能性就比较多。那上岁数人70-80的人，他通常可能因为腰椎的蜕变，有椎间盘突出，有椎管狭窄， 这种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骨头的问题的可能比较多。 是的， 这个退行性病变，以前我还问过专家，我说这个简单怎么解释啊？说就是老了， 老了， 机体衰老哈，它的一个必然阶段。 是的， 它的一个呈现。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何腰椎病偏偏找上你。其实我这腰啊，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也是坐在这儿一个小时，比如说这个姿势，我们的这个凳子呢又是一个带着滑轮的这样的凳子。以前有骨科医生来做我们的节目呢，就说哎呦你们这一个 平时这个压力也很大，完了用电脑可能用一天老不起来活动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腰部的肌肉的问题。因为其实腰部的疼痛不仅仅要考虑我们骨头，同时要考虑肌肉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这种经历，就是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觉得这种浑身的腰背部完了这种酸痛，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起不来床，腰很难受，其实这就是一个腰肌劳损，我们叫肌肉筋膜炎的一个症状。 其实我早就已经被医生确诊了，就是这个 长期坐 腰肌劳损。 对， 然后呢这一类朋友我觉得是有一个特点哈，我这个现身说法，我的感觉就是早上起来如果我是平卧位平躺着的，哎呀这半天就感觉起不来这个 床，起不来床， 这个腰底就觉得空空的要折了。那如果那个时候我是侧卧位的话，那状态就感觉还舒服一点。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腰肌劳损或者叫肌肉筋膜炎，它的典型症状就是你这个姿势变换的时候你起不来，特别难受，这种空落落的感觉，这种发酸的感觉。当然这个症状我只仅限于咱们年轻人， 偏年轻的人哈。 如果你岁数大的老年人有这种姿势变换，体位变换的时候起不来的话，那就可能要考虑另一个疾病，就老年性的这种骨质疏松性的坠力压缩骨折，它也是姿势变换，所以和腰痛的这种不同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你看都是腰疼，而且呢可能都是比如说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姿势改变的时候有点困难的那种不舒服哈。如果是年轻人的话，那更多的您这可能就是所谓腰肌劳损的一个比较典型症状。但是要提醒，如果是老年人， 你就要考虑有 七八十岁了，早上您起床的时候哎，这一想翻身想把这腿撂在地上坐起来感觉有点疼有点困难，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叫椎体的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 就是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骨头上已经有损伤了是吗？ 因为老年人尤其女性，她的这种骨疏松性会骨质疏松特别特别厉害。她往往很多的患者到门诊是说，就跟骨科医生说我没有外伤啊，但是并不是仅仅有外伤才会有骨折，有时候你打个喷嚏或咳嗽一下或稍微使点力儿，它都可能会引起这种椎体的我们叫楔形变，这种椎体压缩骨折，那就是另外一个疾病了，它也会引起腰部的疼痛， 也会要引起疼痛。但是这个呢和我们所谓的那种骨折，比如说外伤摔倒了导致那个骨折 不一样， 疼还不一样。 年轻的骨折我们叫高能量的骨折，老年这种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叫低能量的骨折，骨质疏松性的低能量引起的骨折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上岁数了，您在这个坐卧起姿势变换的过程当中持续性的我们经常的这种疼痛也不见缓解， 对， 建议您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尤其是中老年女性， 对， 有这个骨质疏 松 的一些疾病的朋友哈， 是的， 有可能其实这个时候骨脆脆已经导致骨折了。 是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可能还受到哪些方面的困扰哈。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其实很多病啊都是打坏习惯来的， 没错。 那当我们一方面说医生你给我开药你给我打针你给我做手术之前，其实更多的医生可能会跟这个患者说您需要把生活当中不良的一些习惯先来改正一下。 是的， 检讨一下吧。 其实我很想去表达在这里面表达一下，尤其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到骨科门诊说哎呀我腰疼，哎呀你大夫给我开一点药吧，其实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误区。药物也好，打针输液也好，或做手术也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缓解你的症状，当时的症状。其实你要长期来讲应该改变你的不良姿势。那譬如说我刚才说年轻人最常见的就是腰肌劳损，肌肉筋膜久坐。那离不开电脑。我经常会给病人年轻的朋友举一个例子，后皮筋儿，你老长期这么绷着它，它早晚有一天这个后皮筋儿它也要绷不住了，也就是说你肌肉你长期这么老 撑 的话它也受不了，所以你一定要改变你自己的不良习惯，不良这种姿势。 用一段电脑，你起来就歇一会儿， 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对，我们经常说，哪怕去上个厕所呀，接杯水 喝 呀，喝 杯水，对，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给自己调整一下，因为可能就是由于这个久坐哈，或者是已知就是由于久坐导致你这个腰痛出现的。 所以呢，其实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家都每天晚上要洗澡，用了咱们在接的这个花洒的那个水管子，我们能感觉就跟腰椎一样，它一节一节一节，对吧？你可以想想，如果你长期的老是一个弧度，老是一个姿势的话，它是不是也会容易，我们叫劳损，叫疲劳，发生断裂，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对吧？ 就是说它跟我们的这个那个花洒的那个弯曲度头啊什么的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 对，其实你不能老长期一个，我们的腰椎其实每天允许这种弯曲3000到5000次是允许的，但如果你过度的频繁或者姿势不良的话，超出了它的这种承受的范围，它一定会也会出现疾病， 那叫过劳损。 过劳损，对， 就是过度的使用它。 是的， 使用的有点过量了。 没错，没错。 那这个时候它任何东西 都会有疲劳的 问题。 疲劳，对， 刚开始只是疲劳， 对， 是不适，再过一段时间疲劳导致疼痛， 疼痛， 那再久了可能就会更严重了。 对，所以呢我们翻过来来说，对于改变这种不良的习惯，不良的姿势其实很重要。有时候我会在门诊就会跟病人去年轻的朋友去讲，你的肌肉力量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人体中肌肉和骨骼其实是一个平衡的系统，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就要来骨骼去称重。骨骼的应力一大的话，你肯定就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一定要练肌肉，把肌肉量练好了，少久坐，你自然就会很多的疾病就会消失掉。 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我们的身体哈，这个脊柱长长的， 对， 这个胸椎、腰椎、骶椎，还有上面我们的颈椎哈，这么长的一串，旁边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有两条那个 肌肉，对，在帮你平衡。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肌肉它密密的和这个骨骼在一起，它是起到互相支撑或者是保护这样的作用， 没错，没错。 如果说我们的肌肉两边两条肌肉足够力量强大，哎，它对于那个骨骼的稳定性的支撑比较好。 白老师，您刚才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稳定性。因为作为我们骨科医生来讲，对于脊柱的疾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疼痛，对患者疼痛，就是稳定性不好。用咱们北京话叫什么？叫尬悠。如果你这个脊柱来回尬的话，每个椎体之间来回尬悠的话，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会造成肩盘的病变呀、等等等等，神经的刺激症状就都会出现了，就会引起了我们叫下腰痛啊、下肢的症状出现。 机械性疼痛来了。 机械性疼痛来，所以稳定性是非常重 要 的。 那 你要保护这个稳定性，一方面就是尽量改变你不良的姿势、不良的习惯，另外一方面就把你的这个腰部的肌肉练强壮了，就 OK 了。 我们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好多种呢，那个时候什么五点支撑啊、小燕飞呀、我们也都没少教。但是后来就发现哈，一方面比较难坚持，然后另外一方面，虽然说起来特别简单的两个名字，但做对也挺难的。 是的，其实我现在我手上呢有一个小燕飞和五点支撑的这个方法。相对于来讲呢，小燕飞可能会更难一些。那小燕飞呢，说白了就是你要俯卧位。趴在床上， 趴在那， 趴在床上，说白，说大白话，完把枕头去掉，让你的肚皮贴在床上，完了呢，脖子尽量往后仰， 脖子往上抬， 完了双腿伸直以后，尽量也往上抬，完了这个手背在后面，这样的动作相对于来讲，肥胖的人可能比较难， 做不到。 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就是五点支撑，那五点支撑就靠什么呢？双肘。肘关节， 胳膊肘， 另外呢，脖子、头、双背、后背。这是一点，双肘是两点，那咱们的脚后跟又是两点，这五点支撑，那也是把 枕头，那是倒过来的， 对， 那是脸冲上的， 对，这是脸冲上的五点支撑，完尽量让你的肚子呀、屁股抬起来，离开床，来这样就会练这我们叫腰背肌的功能锻炼，把这腰背肌功能锻炼你练好了，每天坚持啊几次，完了呢每次持续3到5秒钟，这样就把腰背肌练好了，三个月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你会觉得很舒服。 也就是说每天要定点定量的来练，而且起码要坚持3个月， 是的， 这效果才会显现出来，是吧？ 那晚上在床上你就练呗。 哎呀， 其实很简单。 所以刚开始呢跟大家就说到小燕飞的那个姿势哈，我现在一听我做错了，我的手是往前举的。 其实这倒无所谓。 这无所谓。 你只要是把这个腿和这个脖子要抬起来。 能抬起来。 能抬起来。啊，这样可能对您瘦比较好，比较 好。对，瘦子比较容易做。 但是要胖的话可能就肚子大的你就会很难。那还是在五点支撑就会很舒服的多。 所以那就是首先推荐五点支撑吧。 对。 五点支撑的话呢，如果说家里有瑜伽垫了哈，我们就先跟女士朋友说一下。或者是没有瑜伽垫的在床上，因为我们现在觉得有的时候床偏软， 是 这个姿势不太好拿。这个姿势呢相当于你是仰卧位的，然后五点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脖子 头， 对吧，头， 然后呢 双肘、 俩脚后跟， 对， 这个五个点，然后支撑起来， 对， 尽量让屁股 抬起来，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对。 然后这一个动作我们要坚持它三到五秒，放下再起来，做多少组？ 尽量每天要做多一点吧，尽量做十组。 啊，这十组还算多呀。其实这个呢，比如说早上我们早这么两分钟就可以做这一组了，然后晚上睡觉之前还可以再做。刚开始十组呢，我们说可以是循序渐进 的。 你一开始真的十组坚持不了，五组也成，五组到十组，十组到十五组。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 没错。但是无论如何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腰背部肌肉的功能锻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能缓解很多腰部疼痛的这些疾病症状。 对，它对我们的腰椎包括整个脊柱它是一个 保护 作用。 是的。 为的是让它们达到稳定。这个稳定就会让你少得上很多病。 没错。 好。一般患上腰椎病都会有哪些症状呢？大家也想咨询一下，判断我自个儿这腰部不适到什么程度，我需要立刻去医院了。 其实腰部的这种疾病的话，最多见的啊，包括有腰部的疼痛，包括这种肢体的，我们叫比如屁股蛋儿或者腿的这种乏力，感觉不适感、麻木、疼痛，也就是串着这个腿的这种症状， 就是窜麻痛的那种感觉。 对， 腰底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屁股蛋儿，屁股蛋儿再连上大腿 有串麻了，那其实就是坐骨神经的症状了，有坐骨神经的刺激症状了。 这个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啊，西最南，湖选手西海峰，他以566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的霄云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京藏高速主路青龙桥隧道进京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的霄云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京藏高速主路青龙桥隧道进京方向有事故，山区路段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西三环金星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2车事故，后车拥堵。京城高速主路密云路段麒麟楼隧道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金山岭隧道进京方向也有一起事故，造成了车行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 我的运动鞋都找出来，明天咱们爬山，这鞋不合适可容易伤膝盖啊。 十一来了，出游来了，为了健康出游，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三减三健，说的呢就是减盐、减油、减糖，以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出现了腰肌劳损、腰部疼痛，甚至腰椎间盘突出等腰椎疾病。据统计，我国腰椎病患者已经突破2亿人，发病率仅次于感冒。为何腰椎病会如此高发？怎样才能有效预防腰椎病？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呢？节目邀请北京安贞医院。 你的手中帮你解渴，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腰椎。很多人常说，哎呀，为什么我得腰椎病啊？那在这儿就要说一说，为什么腰椎病它偏偏找上你哈？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强调的就是，不管是要打针吃药还是做手术，其实之前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做好生活当中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变。 是的，这个很重要，尤其对年轻人来讲 根本哈。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的这个所谓的腰疼啊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说不打针不吃药，但是如果你能够特别好的从生活方式上去调整的话，没准真的就可以做到不打针不吃药。 没错。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一下网友的提问，说腰椎病治疗不及时会有哪些危害呢？老爸的腰是椎管狭窄，但是因为害怕手术，所以好几年他不肯去治疗，想问问这种会有严重的后果吗？ 首先您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腰椎病治疗不及时会有哪些危害。那当然腰椎病原因会很多，要具体到哪个病才能具体分析。 嗯， 那接下来您说的这个腰椎管狭窄，本身呢这个腰椎管狭窄牵涉到是一个生活质量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两个方面。 嗯， 一方面呢就是你生活质量的影响，如果你这个腰椎管狭窄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了，经过正规的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话，其实手术那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当然了，腰椎管狭窄这样的患者往往都是老年的患者，那有时会合并一些心脏的呀、心肺的功能的一些问题。 嗯， 那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一，你能不能耐受手术， 哦， 第二就是你能不能就是进了手术室以后麻醉科的医生能不能给你很好的麻醉。 嗯，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方法，我们叫就微创的方法，叫包括椎间孔镜也好啊，椎间盘镜也好啊，来进行就是微创的治疗，不需要那些大的创口、大的损伤进行一些减压，完了缓解病人的这种 症状，疼痛、 嗯、 那过去在椎间孔径刚出来的时候可能仅仅局限于做椎间盘突出的手术，那现在随着这种技术的不断成熟，我们作为椎管的狭窄这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我记得以前曾经在网上看过那种图片，就是谁谁谁说这个什么胸椎啊或者是腰椎啊做个手术后背上哈 打一排钉子 啊，对，然后呢、嗯、还有那种像大蜈蚣一样的那种术后留下的疤痕、 嗯、 看起来就让人害怕，所以当我听说像这位叔叔他害怕不肯治疗的时候，好像也能理解他。 可以理解 啊， 所以呢为什么打钉子，这就牵扯到我们刚开始上半段说那个话题，你的稳定性，脊柱的稳定性好不好，如果你的稳定性不好，如果尬有的话、 嗯、 那他肯定还要疼痛，所以就要打一排钉子再来进行固定，我们叫融合手术。那现在呢可能因为老年人比较多了，那我们可能用一些微创的方法来进行去减压，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嗯，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不用开那么大的蜈蚣一样的这个窗口了。 是的。 而是可以通过比较微创的。 我们叫工作通道。 工作通道。 对。大约是能多粗呢，有这个咱们的这个香烟的直径那么大，就进去就 OK 了。 就像我的小拇指这么粗细吧。就可以把我所谓的那个设备给它放进去了，是吗？ 对，完进行减压，完了让神经的这种松解，不受压，就是效果也是很好的。 就是如果它那儿特窄了，我们可以给它扩充一下， 是 这样吗？ 是这样，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所以说呢，就是还是尽量早去治疗吧。我们都说，因为它影响的是生活品质、 生活质量，对， 嗯，生活质量。抓紧时间，这个事儿还需要网友跟爸爸好好做做工作哈。 嗯， 再来看看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说自个儿才30出头，平时爱运动，打篮球，最近腰疼的厉害，一检查说有腰椎间盘突出了，然后有的大夫说可以不用手术，有的说他那种情况应该马上手术，还说他以后就彻底不能打篮球了，他现在很矛盾呢，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网友提出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那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椎间盘突出刚才所说到了，牵扯生活质量，其实我们作为中国医生来讲，包括我过去去美国学习， 嗯， 我们考虑的就是，哎呀，我怎么去看去美国大夫去做手术？其实到那儿才发现并不是这样。美国医生的理念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我觉得是值得中国医生来学习的。 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要正规的保守治疗。那正规的保守的包括你的休息，包括你改变刚才说到了你的不良的习惯、不良的姿势， 嗯， 腰背肌的功能锻炼，这都叫正规的保守治疗。那接下来可以给一些药物。那再接下来可以是给一些封闭的疗法， 止疼啊。 到最后， 嗯， 这些如果你保守治疗都不管用的话，才可以接受手术，这样效果其实是最好的。所以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关键看于你是否你进行了一个正规的保守治疗。如果你进行正规保守治疗还是不管用的话，那肯定要早手术，那是最好的。 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病呢还是不能一下子，我们说直奔主题吧，主题是什么？做手术。 对， 其实这样也不太正确。 那其实就用到了一个词叫阶梯治疗。 嗯哼， 这是很关键的，一步一步走， 渐进性的。 是 的, 是的， 我们先要看保守治疗，通过改变不良习惯，通过我们说五点支撑还是小燕飞的这种练习哈，哎，您的症状是否得到缓解和有效的控制？如果可以的话，哎，第一步解决了；如果不行的话，下一步可能是用药。 药物 啊、嗯，下一步这用药还是不成，打封闭， 打针。对， 这个封闭它是止疼吗？我以前好像听说打封闭止疼。 它一方面有止疼作用，它也有治疗的作用。 嗯，也能起到一定治疗的作用。 起到，能起到。 那实在不行，最后一般我们会给这个保守治疗多长时间的一个就时间限定？这个时间限定之内不行，不见效，这时候才手术。 一般来讲，我的个人经验是2到3个月。 得治那么久呢？ 对，可以观察看看。 嗯， 一般来讲，你通过年轻人。通过一些保守治疗，尤其你第一次犯那种椎间盘突出，年轻人来讲、 嗯、 保守治疗是都有效的。 在这儿的我可能需要这么问一个问题哈、 嗯、 现在有很多的人说，来，我给你上一些手法，那不是突出吗、 嗯、 我想招给你给他挤压回去。 其实我们作为西医的医生来讲，我们是不建议做一些按摩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第一，按摩说实话只能缓解一些肌肉的症状，如果你按摩重的话，它会损伤一些骨骼的系统，包括有可能会让这个神经的这种年龄更加加重、 哦、 一旦以后治疗的话会更加困难， 会更麻烦。 对，所以我们不太建议是这种， 就是用手法，所谓的手法， 对， 来进行治疗 的。是 的， 是的。嗯， 好嘞，明白、嗯、我们再来看看东北一家人的提问，他说老妈今年偶尔说手麻， 他想问问医生，可能是腰椎病导致的吗？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好的，这个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到的，就像咱们的水管子一样，水永远是往下流的。 嗯，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经的支配永远是从上往下传导的。 嗯， 因此腰椎的疾病一定是带着腿的症状，它不会逆着带着手的症状。 哦，懂了。 那手的这个麻木，那通常会有什么原因呢？当然，我们就把这个思维要发散一下。对，颈椎是一方面，从骨科的疾病。但是如果手麻化到了骨科，一定不能只考虑颈椎的疾病。那另外还有我们叫外周的神经炎。比如说我们叫轴管综合症、嗯、什么叫轴管综合症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磕麻筋，咱们小时候磕麻筋上学的时候， 有啊， 当机一磕，当一下这个小手指 半天， 其实这是我们的尺神经的麻木。那尺神经的支配区往往都是在小手指的和无名指，这是一个特点。另外还有一个外周神经腕管综合症。什么叫腕管？就咱们这个手腕子这个部位、 嗯、 有一个腕横韧带，如果你长期做腕部的工作的话，腕横韧带炎性增厚也会卡压正中神经，引起手麻。所以这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腕管综合症的典型症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大拇指和小手指去对的时候很困难，感觉这个腕关节很饱胀，或者说你抖抖手会觉得很舒服的话，那这就是腕管综合症。那也就是说其实手麻的因素会很多，不能只考虑颈椎病。 哦，这个我长知识了。那总之就是说，首先要明白一条，就是水往低处流。 对。 于是乎，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脊柱上面哈，如果说是腰部这个腰椎的问题，那它管控的可能就是腰椎以下的部位，腿麻的这个症状。 对。 所以如果是你这个手麻，它一定不是腰椎导致的。 一定是颈椎是，或者是 其他的。 或者是神经内科的，比如说脑供血不足啊、 哦、 脑梗啊等等等等因素，包括外周的。他会这样， 就是有可能是骨科问题， 也可能是 神经内科的问题。 是的 哈。好嘞，而且刚才还帮我们判断了，你那么一说我就能对上一些人可能会导致这个麻，就什么腕管综合征。 对， 天天我们手拿着手标， 鼠标手。 对，不停的在那儿操作着。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会计啊， 对 啊，然后需要做报表的 啊，还有那个长期玩手机的，玩微信的、啊、也容易， 那也容易， 也容易啊！你手 啊手机哦，手腕基本上也是一个姿势，好久不动啊。 对，对，这样都不太好。 所以没事甩一甩，是不是好一些？ 你尽量这些少做。 好吧，你看，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节目里面要说到的 不良姿势。 对， 不良习惯。 不良姿势，只有把它尽量杜绝掉，或者是让这个不良姿势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来影响你，才有可能避免一些情况的出现。 是的。 要不然，真的。就是真是出现这种什么酸麻胀痛哈，我总是在想那个时候真的靠做几个什么姿势呀，或者我几天不玩手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嗯，会很快，需要时间的。 很难。 嗯， 对。好，那也就是说提醒东北一家人，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有可能需要看一下骨科，先排除骨科的问题。 对。 然后 神经内科。对。 嗯。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出现了腰肌劳损、腰部疼痛，甚至腰椎间盘突出等腰椎疾病。据统计，我国腰椎病患者已经突破2亿人，发病率仅次于感冒。为何腰椎病会如此高发？怎样才能有效预防腰椎病？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呢？节目邀请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为何腰椎病偏偏找上你。好，继续来回应听友和网友的提问。月亮说了，为什么有的骨科医生不建议打封闭？封闭和神经阻滞是一回事吗？ 非常感谢这位听友，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嗯， 对于封闭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儿？这个封闭里面其中有一个药物是激素。 哦， 所以这样打进去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这种神经的粘连。所以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长期打的话，它有可能说老打，或者你一次不行老打的话、嗯、有可能会引起这骨头的坏死。 因为它有激素是吗？ 所以呢，很多的这种骨科医生就是不太建议说这种方法。 嗯， 当然呢，这是一种其中的一种治疗的一个手段。那当然他也问到了说这个封闭是不是和 神经阻滞 是一回事儿、哦、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等同的认为，但是封闭有时候它的这个靶点重点不太一样，它就是有可能是肌肉，有可能是小关节、 啊、 那神经组织一定是 对神经的。 是的。 嗯，好嘞。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封闭 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它是阶段性治疗的某一个阶梯的那一段有可能需要， 对， 但是医生是不会建议您通过长期打封闭 来 解决您的问题的， 没错， 这是不可行的， 对， 因为里面是含有激素的哈。 对， 好，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提问。哎呀，这是好先生啊，他说老婆生完孩子总说腰疼，大夫说是腰肌劳损，想问问这个严不严重，能彻底治好吗？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而且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试想一下，怀孕的妇女她的这个腹压肚子很大 了， 对，她肚子她的姿势一定要是腰挺得很厉害， 嗯， 所以而且有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这样的朋友到门诊来会说，哎呀，我屁股蛋包括腿部的症状，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神经的刺激症状了，当然它和它的这种腹压它的这种体重增加是有关系的， 嗯， 其实腰肌劳损我刚才所说到了，它其实就是个肌肉的力量不够，如果你生完孩子以后多去做一些小儿飞的和五点支撑的练习的话， 嗯， 把腰部的肌肉练强壮了，它不是问题。 那是不是作为一个女性哈，我也可以替这个打算备孕的朋友问一下，备孕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方面的准备，检查方面的准备，那其实是不是那段时间我们也应该加强一下腰背肌力量的练习？ 您说的这个提议特别特别的好，真是这样， 防患于未然， 是的，没错， 有可能说你的这个整个肌肉力量做得特别好了，同时我们控制点这个体重哈，肚子也没有必要那么大，吃那么多东西，哎，内外这样的结合就可以有效避免因为生孩子导致腰肌劳损这件事发生了。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既然现在已经发生了，也别怕，我们就通过这个腰背肌肉力量的练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嗯，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好，西红柿提问，他说都说老了不能盲目运动，身边呢有老伙伴自己把这腰给伤到了，到底怎么动既不伤腰又能起到运动的目的，请专家支招。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讲，因为老年人本身有腰椎管狭窄、骨质增生这种蜕变或者骨质疏松， 嗯， 对于老年人患者的这种运动其实是比较讲究的，那说白了其实就牵到一个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我还在看我的朋友圈，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在台北参加完的这个马拉松跑，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你都能去跑马拉松， 嗯， 这个度很重要。我的父亲还打乒乓球，七十多岁了，有时候他自己打得过累过度的时候腰部也很疼痛， 嗯， 所以这个度你要自己去掌握，这个很重要，把肌肉力量练好了，把度拿捏好，就应该不会伤到。 好嘞，这个适度很重要。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二丫头，她说她爸爸总爱歪着倚在沙发上看电视，感觉好像很舒服的样子，但是听说这样伤腰还伤颈椎，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回答也很简单，还是设想一下我们的那个这个花洒的那个管儿，你想如果你老是这么弯曲着这么搁着的话，它是不是好吗？他肯定有天会有劳损的这种状况， 对， 和出现。 一听到他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以前那个网上传那个葛优瘫 啊， 就是那个姿势， 啊， 其实就是， 对， 我们说不正确的姿势，坐姿也好，什么样的姿势也好，持续的时间久不动都会出问题。 包括孩子，年纪小孩，如果你这个姿势不良的话，一定长大了以后会有脊柱侧弯的发生。 哦，对，而且现在脊柱侧弯的孩子也很多， 很多， 坐 姿 很重要， 坐姿很重要。 是， 嗯， 哎，那个网友快乐提问，他想问问说这个网球肘怎么治？ 网球肘呢，其实也叫内上髁炎，它呢就是长期的这种肘关节的屈，完了呢，才会引起的这种疼痛。所以骨科的这种疾病呢，多数都是因为劳损引起的。 嗯， 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也会跟病人去说去讲， 嗯， 一个姿势不要提重物。提重物的这个姿势就容易网球肘好不了， 它是拎重的东西不要。 其实网球肘其实用腱鞘炎的一种，另外一个姿势不要做呢，就比如说就拧毛巾的这个姿势， 拧毛巾的姿势，拧衣服的姿势， 这个姿势两个姿势都不要做。那另外可以保暖热敷，你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膏药都没有问题。如果还是不好的话，当然也可以打一个封闭，也 OK 都没有问题的。 那前提，比如说每天去买菜啊什么的，我们这个拎重物这件事儿，就首先是要避免的。 是的， 对，把一些不利于它恢复的这个姿势给它撇除掉，然后呢我们通过热敷也好，贴膏药也好，休息也好，来缓解他的症状哈。 对， 嗯，好，抓紧时间。阿里郎问说，听说倒着走能治腰疼，可行吗？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我也很关注，在网上 我还试过呢。 对，其实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文献。 嗯， 倒着走，其实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的俄勒冈大学的两位教授，一个叫 Barry， 一个叫 Jenny， 这两个人去研究。 嗯， 那他的认为呢，首先对于关节肌肉的保护是 OK 的。 嗯， 但是对于腰椎的疾病，他用了一个词叫 may， 也就是说也许会有帮助。 可能 为什么？因为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比较大宗的病例、大宗的随访、有大宗的研究、有证据。证据这是一切，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只能用 may 也许， 就是有可能也许哈。 对， 那好吧，那个大家自己量力而行吧，就像运动的那个似的，就是适度，还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请孙彤主任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非常非常感谢白老师和大家。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的下午。 嗯嗯，每周四的下午，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您的帮助。那我们再次提醒，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加油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10月7号，十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明天啊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好状态，健健康康迎接生活中的每一天的挑战。好的，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 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